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史上有四首极为优秀的小提琴协奏曲被公认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有趣巧合的是，四大作曲家都仅有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问世。那门德尔松呢，他其实在小的时候呢也有过一首，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也是门德尔松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他们之间最不同的是各自的风格，贝多芬是庄严尊贵，当然也不完全于柴可夫斯基那种幽怨和缠绵，门德尔松是清新脱俗，也和勃拉姆斯的深沉激情截然有别。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就是在弦乐上的古典之美，琴弦的声音，来聆听的都是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开始就从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开始，我是王卓，欢迎你收听《永恒的魅力》。 耳边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1806年的时候创作，而且呢，这首协奏曲也是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作曲家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总是会和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相联系起来。贝多芬他在写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同样是有一段爱情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他那个时候呢，和一位伯爵的小姐产生了深深的爱情，而且呢，在音乐里也的确是可以听到这种柔美、格调高雅、非常宏大，还有王者风范的这种感觉。那在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前呢，这首曲子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考验的。我们现在先来听一听，一会儿告诉你，就是它的这种长时间的考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被称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即便是这样的有王位之称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出演以后呢，几乎是没有人对它有回顾的。那其中的华彩的乐段呢，也并不像钢琴协奏曲那样是由贝多芬亲自来谱写的，他在这里呢是留了各式各样的演奏者他们自己来发挥来谱曲。但尽管如此呢，独奏小提琴始终是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的，协奏的乐队呢是属于从属地位，但是呢要积极的参与和发展乐曲当中，所以这首曲子的音响效果特别是具有一种激昂亢奋的紧张度，所以呢有的时候它也被称为交响协奏曲。那关于它的华彩部分呢，贝多芬根据他的这个年表记载，他是在1806年创作，当时呢是在12月份的时候，当年的12月在维也纳首演协奏曲。贝多芬专门是为当时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克莱门特而写的，克莱门特首演小提琴，当时一三乐章的华彩都是由克莱门特自己来谱写的。那现在演出的基本两个华彩的版本，一个是约阿希姆的，另外一个呢是克莱斯勒的华彩。琴弦上的古典之美，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两部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属于四大当中的。那下面在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这是在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可能会仅仅听一小段，马上会跳到第三乐章，因为第三乐章有一个华彩的乐段，可以说是光辉灿烂，满目生辉。先过渡一下， 贝多芬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特别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一和第三乐章的华彩的段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他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可能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 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一生当中最明朗的日子的香味都渗透在他的这部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你的感受呢？可以看一看，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横向对比一下，贝多芬在这个时期他创作出了像第23热情钢琴奏鸣曲、田园交响曲、第5交响曲、第4乐章等等这些作品，他在这个时期的确可以感受到应该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不过几年之后呢，他们还是分开了。后来他为什么一生只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评论界没有什么说法。不过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是由于那次的爱情太刻骨铭心了，每当他再去想写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就会想起伯爵小姐。为了不唤起心中的伤痛，于是从此不再写小提琴协奏曲了。当然这也是我们横向对比之后自己的猜测。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来聆听的是琴弦上的古典之美。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聆听另外一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哪一首呢？你可以猜测一下。我们的听众群在开放，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那我们的节目的回听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4006688866， 干嘛？ 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吸尘器，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好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啊！ 你装修得花钱吧？ 那肯定啊！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 那必须啊！ 大件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啥的，装修全送。除此之外，再多送你手持吸尘器，过这点儿就没了。 哎，电话多少来着？ 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夫斯基他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在1878年的时候创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是在纽约首次演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的时候呢会做不成功的首演作品，而这首就在其中之列。当时呢，柴可夫斯基是把这首作品想提献给当时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担任小提琴演奏课教授的德国小提琴家奥尔德，本来是希望由他在俄罗斯首次来演出，但是呢，由于奥尔虽然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的很多优点，同时呢又认为其中一些地方是不便于小提琴来演奏的，而且是有悖于弦乐器作品的形式，所以这部作品奥尔的评价就让这部作品搁置了大概有2-3年，一直到1881年底，维也纳的小提琴家布罗茨基他才克服了这些作品里的一些技术的难度，先是在维也纳，然后呢在伦敦、俄罗斯很多地方成功的进行演出。为此呢，柴可夫斯基也是把这部作品提献给改成了要献给介绍这部作品的布罗茨基。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进入第二乐章。 Thank you. 现在听来，柴可夫斯基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这些音乐，这些旋律，不同寻常的音调，让人觉得特别有感染力。但是你知道，当时首演的时候，一些人呢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招来一些非议。但是他终于还是逐渐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和欢迎，成为了俄罗斯和世界小提琴当中的古典范作之一。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刚面世的时候，刚才也特别讲了，也是因为当时小提琴演奏的技术还不太完善，所以呢这部作品被认为难度太大了，根本就没法演奏。20世纪的前十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公开演奏，其中呢也包括像艾尔曼这样的小提琴大师。艾尔曼特别介绍一下，是海菲兹他的师兄。当时人们听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更多的是冲着他们的不同的演绎来的。他的这种影响力很大。艾尔曼他浑然天成的风格，有着自己金子般的音色，甚至呢也是对奥尔以后的学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是艾尔曼的极力推动，让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风靡一时，同时也是让小提琴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了奥尔领衔的俄罗斯小提琴学派的保留曲目。在他之后呢，是一个代表着小提琴历史的新的时代的开始，那就是1917年海菲兹横空出世，让除了克莱斯勒的这些新老小提琴家们黯然失色，不久年轻的梅纽因又异军突起。30年代的时候，像我们知道的米尔斯坦啊、西格埃提啊等等等等，这些小提琴家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40年代的时候有斯特恩，再后来呢像帕尔曼、祖克曼、郑金和等等等等吧。在海菲兹之后最出名的小提琴家里，没有小提琴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几乎人人都录过。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你在今天听来，你是觉得哎这么好听，他的这种技术难点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想一想，像帕瓦罗蒂当年他特别出名的是他能够唱到 High C， 但是现在我们再看看就音乐学院里的学生来说，如果不唱到 High C， 好像都不能自称为男高音。所以每个时代都是在变的，技术也都是在变的。Thank you.